朝鲜社会主义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4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朴槿惠遭受历史的严正审判而被赶下台，他不但对其所犯下的弥天大罪赎罪，反而越发厚颜无耻，更加邪恶，因而引起内外的惊愕。21号他被传唤到监察院，像一条毒蛇一样抬起丑恶的嘴脸，说什么个个都记不清楚等，全面否认了那些早已暴露无遗的罪行。而且在审问结束后回自己老窝时，不但不放声痛哭，反而露出毒蛇的尖牙，嘻嘻哈哈，令人感到寒噤。对朴槿惠如此轻率的言行，南朝鲜各家媒体和各阶层纷纷表示诅咒，啐唾沫，说看似是任期已满而回归的胜者的表情，而不是被降等为普通人的败者的表情，表示不能接受弹劾审判的信息。黄鼠狼也有脸，可朴槿惠连禽兽都不如，是地道恶魔的表情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朴槿惠已身在地狱的门前，应该忙于反省和忏悔，以泪洗面，可她却每天早上都叫来美容师打扮自己。谈话指出，朴槿惠逆贼竟然挑战历史和民族的严正审判，来给高尚美丽的妇女世界抹灰等，厚颜无耻。对此，朝鲜社会主义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以全体朝鲜妇女的名义严厉谴责她，并宣布在朝鲜妇女名册上永远抹掉她。与此同时，还严厉声讨那些至今仍然被缠住朴槿惠有臭味的裙子，逼迫她的罪恶，力图推翻历史审判的反动保守帮凶。朴槿惠逆贼践踏正义和民心，侮辱朝鲜妇女高尚而美好的品德，弄脏世界，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天下头号恶女和罕见的人间废品。南朝鲜的妇女等各阶层人民应当尽早把朴槿惠及其帮凶永远埋葬掉。